Let's go！ 酷炫比有 on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Ying。 真的吗？真的吗？ 别问了，真相在酷炫懂懂懂。 酷炫懂懂懂，今天我们来懂的这个潮语呢，哎，很特别啦，是某个世界来的。 世界啊，惨了，地理啊。 哦、没有，跟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关系。 世界没有关系、啊， 是很创意的。什么叫做不二我世界？ 哈，不二我世界 ？OK，、 啊、 不要就是不要的不，二手的二，然后我自己的我，不二我世界。 不二我世界难道是形容没有中二的这个世界？因为有些人是比较中二的，所以呢，不二我世界就是比较没有中二的世界。 什么叫中二呢？你就形容看看，看你会不会得罪人哦？你讲好了呀。 中二就是他们比较喜欢动漫的那一些人哦。我自己本身也算是啦，因为我喜欢蜡笔小新嘛、嗯，所以我也算中二的这个人啊。但是不二我世界是没有像我这样的一个人的啊，是不是？ 恭喜莹莹答案。错、啊， 不二我世界、啊。 OK， 跟中二没有关系，跟动漫没有关系。 不二我哦，难道是他是一个不怎么会肚子饿的人？不二我世界，他不二的。 OK， 他的二是真的是一二三四的二， 哈， 跟肚子饿没有关系。 肚子饿没有关系啊。 是的，我觉得莹莹应该是 有 没有活在不二我世界， 没有活在。 而我应该是有活在不二我世界的。 哦。 啊，思考一下什么叫不二我世界呢？有答案的话，哇塞，进来勾选校工 DG 53号码0169988889，告诉我们。记得去到勾选 .ny 了解并同意所有条规和私人隐私权条例。 校工 DG Prepare 5G 无限可能 Gen Now 专属，享有无限 5G 流量、无限网速，随时畅享娱乐。现在就以校工 DG Prepare 5G 开启我们的无限时代。 是啊，去勾选 Be Your On Trend。 勾炫 Magic Hour 首先登场的是冷笑话界的隐藏 Boss YYY 莹莹，专门负责把冷笑话讲到你笑出来，不好笑不收钱。 那这位呢，就是行走的梗图制造机 Broccoli 李伟俊，没错，专长是乱讲一通，却意外有道理。 我们就是 勾炫最不正经但最搞笑的搭档，勾炫 Magic Hour。 勾炫比欧圈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哦，来自 BTS 的《碎》。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Ying。 继续给你勾炫咚咚咚。 真的吗？真的吗？ 别问了，真相在勾炫咚咚咚。 好，来懂的这个潮语呢，叫做“不二我世界”。为什么要“不要二我世界”呢？二是一二三的二。 而且你说你有这个不二我世界，我没有这个不二我世界、 啊。对啦。 难道是形容着你不喜欢两个人在一起的世界？你喜欢单身，喜欢一个人、 欸、 啊，就是不二我世界，我不要两个人，不要二啊，是不是？ 就是所谓的推崇单身一辈子的那种人吗？ 是因为你很享受单身的日子。 例如谁呢？ 你呀、啊欸，你很享受啊、欸，你说过你很享受啊。 目前是啦，以后我就不知道。 啊、所以是这个意思吗？ 他确实是这个路线， 跟 两个人的相处有关系的。 啊，另一半 接近了也不一定要另一半，可以是朋友也 OK。 啊、 反正就是人类跟人类之间的相处是不二我世界，然后你是没有不二我世界，我是有不二我世界的人。 你有不二我世界、啊， 我活在不二我世界。 难道你就是活在你自己的世界咯？人家说怎样说你，你都不会内耗的那一种，随便让、啊、你要讲讲就讲讲啦。我是这样的人呐、啊、，I don't care。 你觉得这种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有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啦。 这样你要不要现在滚出去？ 为什么？我说有时候好啊。 好在哪里讲？ 比较爱自己、 哦。不好嘞？ 不好就是太过自我。 你才自私，没有人爱了你。间接骂人，我明明就很大爱好不好，而且我很重义气的 ，OK。 我真的有时候很羡慕那一种人呢，比较爱自己的， uh-huh. 因为我真的很少很少爱自己。 没有，我爱自己，但我也爱我身边的朋友 啊。 就我爱的人，我肯定会爱到 底。但是你第一的话一定是自己， 没有第一的话肯定是朋友。我朋友在先，我自己在第二。 真的没有，好了， 第一个好了，第一个是钱呐、啊， 谁不是钱呢、 啊、？OK， 但是呢，今天可以批莹莹一个60分。OK， 其实不二我世界呢，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意思。 Uh-huh. 网络上呢也是有一个人在对话，他就说他以前呢认识了一个人， okay. 这个人是他异性来的， uh-huh. 他发现他性格跟他很像，就感觉、oh. 欸、什么都聊得来。 Okay. 但因为性格真的很像， uh-huh. 所以大概在一起大概3个月过后，他讲说我不能答案他了。 为什么？ 因为他连他自己的性格他也不能答案。所以这种人就活在不二我世界，也就是说一山不能容二虎。 二虎 这个世界里面如果有同样跟我同样的性格人的人出现， uh-huh. 我也不顶他，我也不能顶他的。 是 真的太讨厌他，因为他跟我一样很讨人。 人厌。 有吗？我多希望我找到的是跟我性格一模一样的那一种的。 是吗？ 我喜欢的，不知道啦，我还没相处过，我还没遇到过。 因为 我说我活在不二我世界，因为你懂，我是那种不内耗的人。所以如果今天遇到一个人类，那我就想办法让他内耗。他讲啊，我就是不要理你啊，你讲什么对我都没有用啊。 好像跟镜子对话这样的概念。 我就觉得我好像攻击伤害不到他，我就很生气，所以我觉得我是不二我世界的人。哦，因为我太过可以保护自己了。 原来如此，这个就是这个意思。 不二我世界。 啊，给我学起来了，学就给我学，不要穿。 勾选 Beyond Train，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第二大影的《靠关系》。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Ying。 真的吗？真的吗？ 别问了，真相在勾选懂懂懂。 勾选懂懂懂，今天我们来懂的第二个潮语呢，特别了，它叫做 My eyes are here。 Or English 都出来了。 难得有英文哦，它不算潮语，它算俚语。 俚语 啊，你跟大家说 My eyes 是什么意思？ 我的眼睛哦。 Are here 嘞？ 在这里哦。 啊哈，我的眼睛在这里。啊。My eyes are here。 难道是什么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样的概念？ 哎，怎么说？ 就是看到你，仿佛看到了全世界，仿佛看到了我的真爱。 没有那么浪漫， 没有那么浪漫的。 没有 啊，它是贬义词来的、啊。 嗯，有一点贬。 变啊 ，My eyes are here， 我的眼睛在这里、哦。 对，我的眼睛在这儿呀， 各位。我的眼睛为什么会在这里？ Uh-huh. 就是可能忘记带眼你的眼睛出门咯。你跟朋友出去的时候，明明石头在前面，但是你就是看不到，你就是要走过去，然后跌倒绊倒，是不是？ 走路不看路， 走路不看路的那种。 那怎样用嘞？怎样用 My eyes are here 嘞？如果你朋友走路不看路的话， 因为他的 眼。举个例子啊，我跌倒了，哎呀，然后嘞。 哎呦 ，You are my eyes are not here。 什么？你在讲什么？哎、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我的眼睛在这里，什么东西？ Your eyes not here 啊。 哦，就你的眼睛不在这里，不一定是 my eyes， 可以是 your eyes。 Your eyes not here 啦、 哦、啊。OK， 对对这样的话比较贴切了，回来再准确一点来告诉我好不好 ？OK， 给选这个选 Beyond Train。勾选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New Ban New Ban， 哎呀，你看他那鞋又脏又土。 你不要说了，人家听得到啦。 开玩笑吗？他又不会怎样。 我先回教室了。 你看他真的不开心了。一句取笑，一个外号，也许只是几秒钟，却可能成为别人反复想起的难受。冷嘲热讽，孤立排挤，同样也会伤害人。当你选择不复合，当你勇敢说一句别这样，其实就是在保护一个人。勾炫和我 Broccoli 呼吁你一起拒绝校园霸凌。 你不要那么黑嘞，叫你来打扫宿舍，来个断舍离，你在这边休息。 我不是要偷懒，我昨晚去打篮球，今早起来整个肩膀酸痛，连背部肌肉也不舒服。 啊，这个拿去用吧，现在就贴在患处，你的疼痛会缓解。 咦，这个牛板脱裤宝止痛贴不是老人家才用的吗？ 部分老人年轻人有痛就可以贴。 哇，贴了真的舒服多了。 纽伴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好，弹性佳，它可以帮助缓解肩膀、关节和肌肉疼痛。 下次我去打球一定要带上它了。我等一下再回来打扫宿舍，我现在要去邻近的药房购买纽伴脱裤宝止痛贴。 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纽伴纽伴， 除了听歌也要听懂歌，勾选我的耳机借你听歌，准备好戴上今天的耳机了吗？ Let's go。 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小彤，又来到了星期五，欢迎来到勾选我的耳机借你听歌。星期五 TGIF， 我觉得要分享一些更好的歌曲给大家。那其实 Libby 呢，在不久前就推出了他最新的歌曲，那前几天和你们分享的都是可能比较旧一点点的歌，比较之前的。那我觉得现在再也可以让大家认识一下这首新歌，就是来自 Libby 的《你要好好的》。其实这首歌曲呢，也真的是我在做功课的时候，我去搜一搜才发现，诶，莉比原来最近出了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我自己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旋律，看来呢很快又要变成我可以一直不断循环的其中一首歌曲咯。那如果你们有想要去看到莉比的演唱会的话呢，记得要留守更多来自勾炫的详情，下个星期继续和你分享更多好歌，千万不要错过啦，守住勾炫 Be Your Train。 今天的歌单不听不知道，我耳里的魔法有没有戳到你的心呢？ 要空出来，我们之间总有太多的阻碍，你说的我其实都明白，抱歉没有给你想要的未来，只能把依赖撤回口袋，我会记得你的好你的坏，带一半回忆回人海，你要好好的继续感受阳光和爱，没有我在身边也要做爱笑的女孩，你要好好的忘了过去那些伤害，替我照顾自己忙了 goodbye， 抱歉撤回口袋，我会记得你的好你的坏，带一半回忆回人海，你要好好的继续感受阳光和爱，没有我在身边也要做爱笑的女孩， 是由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 New Ban New Ban 酷炫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呢，又来自 A Pink 的 Love Is Blind。A Pink 的演唱会将在要来了，各位准备哦，5月3号晚上7点 ，Mega Star Arena 实力开唱，去到 www.cluck.com 你就可以买到了，或者是呢来到酷炫 .ny 参加简单的游戏呢，又有机会赢取他演唱会的入门票哦。详情条规浏览酷炫 .ny。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Ying。 真的吗？真的吗？ 别问了，真相在勾选懂懂懂 懂懂懂。今天我们来懂的第二个潮语呢，英文潮语啊、My eyes are here， 而且它是一个贬义词来的。 对，我的眼睛在这里， 我的眼睛在这里啊，难道是形容着那些人在聊你的八卦，他们以为你不在，结果你就在背后而已，然后就跟他们说 My eyes are here， 我在这里。 哦，是今天有人在背后讲你坏话，我觉得那个莹莹，然后这个时候你转过来，莹莹还在做吗？转过来，然后你发现我们在讲你坏话，你要讲吗 ？Broccoli， 也是吗 ？My eyes are here。 接近了，各位。 接近了。 你确实要用这种语气对那个人讲，你要生气的讲。 My eyes are here。 对，可是不是说他讲你坏话，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他也确实对你不礼貌。 不礼貌啊！ 你才可以讲我 My eyes are here。 谁有这个不礼貌的举动？曾经。 目前没有人， 没有人 这样做， 因为 你好像也不值得这样做。对。 哎 ，Hello。 所以你大概知道是什么了吧？ 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很值得，所以我不知道。 你不值得。 我很值得。 我现在就不想要了。 喂。 OK， 莹莹答错。 My eyes are here 是真的存在的一个俚语。如果你在西方世界有人西方世界，你在西方国家有人没有在那个阿妈的地方啦。 Okay, okay, okay. 在西方国家有人对你说，你就要注意了。OK， 如果像女生有很多男生跟你讲话的时候，一直盯着你的别边的部分，盯着你的身材呀、你的腰啊，你觉得受侵犯了，你就会说：嘿嘿 ，My eyes are here.、I'm not a piece of meat.、我不是一块鲜肉，不要这样盯着我。看着我的眼睛，不要看我的部位。 明白。 所以如果有人对你上下打量，就说 Excuse me, my eyes are here. 看着我的眼睛，不要看别边。 这样这个是对女生有帮助的一个词汇。 男生也可以用的，就你觉得不舒服被盯着，就说 My eyes are here, 看着我。 OK, my eyes are here, 看着我，不要看我别的部位啊， 我在看电脑，我要 panel。 你不要夹夹。 我要按那个按钮，不然等下不能关。啊，你看我要放音效。我看不到，等下乱放，等下被吵了。 OK OK, I learned it. My eyes are here. OK， 是 这个是 Beyond Trend。 勾选 Beyond Trend。Hello， 你好，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刚刚听过的歌曲有来自张碧晨的《别等啦，出发吧》。 Hello， 你好，我是 Wei Wei。 真的别等啦，马上出发，因为我们的勾选吃瓜协会第三季这一次办了一个大活动，是在下个礼拜什么时候办呢？ 下个星期三，我们要去到康乐夜市啊，派这个鸡排，还有就是那咸酥鸡给你。 时间大概是在傍晚到晚上左右啦，反正你守在那边你就会看到我们了。记得要先把勾炫的 YouTube channel subscribe 还有勾炫的 IG 关注起来，才可以拿到我们的150份的这个炸鸡排还有盐酥鸡哦。 是为了宣传这个活动呢，我们就拍了一些 reels， 而这个 reels 呢是关于 parody 的、所以这一次呢 Kristen 拍了一个电影的一段情节啦，我们就来听听看吧。 我叫李宏伟， 哎呦，凶啊 ，Chris， 凶啊，凶啊！ 把我交给老莫，告诉他我叫李世玉了，你们明天就送回来。 等一下，那个 Kristen 旁边 的人是谁来的？ 我们的同事啊 ，Navier， 不是 Navier， 谁？ 马来同胞来的，他有经过的，时不时经过我们的， 他就被 Kristen 拉过来拍影片的、 啊。 我就奇怪为什么过去多了，因为没有看过的人 不认识的人， 大家想要看到这个 IG News 蛮有趣的 Kristen 的演技、也有带你的评论来到过去的 IG 看一下这个，来专门推荐大家下个礼拜来康乐夜市找我们的一个 parody 的影片吧。 是，大家赶快去看吧，是这个选 Beyond Trend。 过去 Magic Hour 是由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为你呈现， New Band 脱裤宝止痛贴易于拉伸，粘度佳，可解肩膀关节肌肉疼痛，此广告已获得医药广告局批准。牛班牛班。